哎，没错，而且那会儿我记得还有那种木柜子，是吧？ 对对， 就当然后上面搁一个板儿，就当做案板了，等等哈。 那是80年代初期。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哎呀，暴露年龄了这一下。所以不管怎样，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从最开始的这种没有整体橱柜，到现在有了这种整体橱柜的这种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方便的一大步嘛，对吧？ 整体橱柜在中国出现。就是30年左右，不到，其实还不到30年， 不到30年，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了呀。 最开始是从国外，那国外有整体橱柜这个概念。 嗯，当然今天呢，我们不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橱柜的历史啊，而是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就是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些整体橱柜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知识的方面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可能在别说十几年吧，反正就说到现在吧。可能大家可能看到的还是这种板材类的这种橱柜会比较多一点，或者大家用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市场橱柜，大家对橱柜就是柜子做的，柜子就是板材的，就是板材的，所以大家在大家的概念中，橱柜就是板式的。 对对。但是呢，其实又话要说回来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都是因为装修污染这个问题嘛，然后大家越来越重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有一种新的这种材料啊，就是不锈钢橱柜。因为之前在几年前，我记得好像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这种，但是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好，对吧？ 不锈钢橱柜它真正兴起也就是3-5年的历史。 嗯。 在大家意识中，不锈钢橱柜是一种冰冷的感觉。 对， 所以这几年不是那种，它的不锈钢工艺在不断的改善。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不锈钢橱柜的一些事情。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其实真的很喜欢这种不锈钢的橱柜。一个是我觉得它，环保，这个没得说啊，因为里面没有用到胶啊，是吧？没有一点板材呀、啊， 对 吧？ 对对 对。所以 它环保耐用， 对环保就比较的好， 比较好打理。 哎，而且呢，这个打理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弄的，水啊什么的都不怕，是吧？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说到这儿，说到了不锈钢的一个特点啊，那这个可能还得请李先生给大家来说一下。 用不锈钢橱柜呢，它主要是我们主要是以环保耐用啊。 嗯，然后呢？ 它就是不锈钢橱柜呢，其实就是说从发展到现在呢，也就是5-6年的历史。但是在大家的印象中，不锈钢橱柜本身是一个很冰冷的感觉，所以这么多年不锈钢在市场呢，那个不是那个特别受青睐。但是说随着这几年工艺不断的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这个环保意识越来越要求，所以大家对这个不锈钢橱柜呢，不锈钢橱柜的这几年发展呢，就是说一种上升，一直是一种上升的系统。但是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不锈钢橱柜可能和木板式的橱柜会平分在这个市场上。 嗯，没错。那不锈钢的橱柜可能它有很多种啊，之前呢可能大家觉得看到的是比较冰冷，但是其实我看到现在它外面表面上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远处一看可能看起来还跟木头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打开之后你才能看出来，哎，里边其实是不锈钢材质的。 不锈钢现在它就是型号比较多，就是说它的表面处理，我们就是说有实色烤漆。实色烤漆和什么概念？和那个汽车表面烤漆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一种是叫钢琴烤漆，钢琴烤漆烤出来是木纹的，就是和钢琴的那个表面处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慢慢改变了人们对这个不锈钢的认识。 嗯，那这样吧，我们前面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下哈，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要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不锈钢的一些它里边的一些组成吧。啊，这不锈钢橱柜的组成，其实这个可能跟普通的这种是木头的那个是一样的，对吧？什么柜体啊， 对对，它的表面结构和那个板式的是一样的。 嗯， 但是不锈钢它的就是说不锈钢橱柜从这个名称上就是它的材质是选择不锈钢的，但是里面填充是什么？不锈钢是一种很薄的材质，里面填充是什么？是航空蜂窝铝，这种是比较环保的。真正的不锈钢橱柜是不允许里面用那个一块木板的。 嗯，所以呢，我们就分别类的说一下吧。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柜体。柜体呢，应该是整个这个橱柜当中比较大的一部分了，对吧？ 对 对, 对, 对。 那柜体是怎么来组成的呢？ 柜体正常的，我们就所做的柜体基本上还是用不锈钢本色，因为柜体它里面容易沾水，好打理。 不锈钢本色。但是不锈钢为什么，不锈钢表面就是说那个门板我们基本上做的就是表面处理这个烤漆啊，木耳转印呢和糊墨做了、 那个咱们待会儿再说，咱先说柜体哈、就是柜体，因为你它也得有一定的厚度嘛，对吧？它怎么组成的？比如说它是用一块板子给它窝过来， 一体成型进行折弯，我们叫折弯啊，整体折弯。 那中间呢？中间呢？ 啊，中间我们填充的就是蜂窝铝，航空蜂窝铝。蜂窝铝是一种什么材料？就是一种铝材，也是一种金属材料。这种材料是不含有甲醛的。 就是说可能柜体啊，它怎么组成的？它其实是一块这个板子，然后给它窝过来，然后中间呢是填充的这个。 中间是我们叫包覆、一体成型包覆。航空蜂窝铝， 蜂窝铝就是里面其实也不是有这个木板的，对吧？ 对对对，里面不 是 有木板、 这是柜体。然后呢，当然柜体的这个材质咱们一会儿说啊，因为不锈钢的材质还是很多，304啊、201啊等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这是关于柜体。那柜体之外呢，就是门板，对吧？门板呢，可能它是不是这个结构上也是里面填充的是这个蜂窝铝，还是说它就是一块板，还是怎样？ 不是的，因为。不锈钢它的本身就很薄，本身就薄，就是是一种装饰材料。不锈钢是一种装饰，本身很薄，是板材。通过我们通过激光切割，通过冲压，通过爆槽，然后折弯，最后一体成型，然后在里面填充那个蜂窝铝，在效平是这样。门板是这样制作的。 那其实门板的结构和这个柜体的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但是它表面就是多了一个处理。 所以说到这个表面处理呢，也就是上面的这些纹路等等哈。那我特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表面处理是跟那个汽车的那个喷漆的差不多，是吗？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不是不是，它会那个实色烤漆。我们所说的实色烤漆就是叫单色烤漆，单色烤漆比如红色、黑色、白色、蓝色，这叫单色烤漆。什么叫钢琴烤漆？钢琴烤漆就是说我们的木纹表面可以做成和传统的板式是一模一样，表面可以做上木纹那种烤漆，我们叫钢琴烤漆。 钢琴烤漆是吧？ 对对，它是不会脱落的。 不会脱落。像这个烤漆的话，它也是就是里面不会有些什么胶的问题吧？ 没有没有， 只是喷上去。 没有没有没有。 高温的那种。 它和其他的烤漆是不一样的，它是经过高温，经过220度的高温进行氧化，直接氧化了。正常一般的普通漆是那个不锈钢表面是特别光滑的，它是附着不上的，只有通过这种高温烤漆，它进行直接把不锈钢表面进行氧化了，永不会脱落的，永远不会脱落的。 好的，这是这个当然现在这个门板可能，比如你说有两种，一种是就是实色，对吧？ 对对， 是什么颜色什么颜 色？ 另外一个是木纹的，类似这种钢琴烤漆 啊， 就这两种嘛。现在 这是表面处理啊，还有造型上我们可以做成欧式的、简欧的都可以。 造型上就是说欧式简欧是什么意思？就是会有凹凸吗？ 对对对，不是平的，它就是说，我们叫亚型，在这个行业中我们叫亚型，就是说亚出来是一种欧式的那种线条感，特别有线条感。 也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总觉得说不锈钢的一些这个门板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它可能一般是做不，以前啊认识就是不能够做这种造型的， 对 对, 对, 对， 因为觉得它就是工艺很难嘛。然后现在等于说它其实是可以做成造型，满足我们比如说想达到这种欧式啊或者有些田园啊就这种风格， 对对对， 是吗？ 没问题没问题， 是可以做。那个颜色也是喷上去的吗？喷漆 颜色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 它不受颜色限制啊。 这个还挺好，所以现在的工艺真的是越来越先进了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台面，因为台面呢，可能做不锈钢台面的已经历史很悠久了，是吧？但是呢，真真正正的好台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它的厚度是多少，里面填充的是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很多做不锈钢的这个台面，它里面都是搁了一层那个类似大芯板似的东西来就给它当衬板嘛。那现在的真正的这种不锈钢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真正话，不锈钢台面在市场上其实在7-8年前已经火了一阵儿。火了一阵儿，那时候的台面是什么呢？材质就是说基本上是以201的材质在主导市场，并且那个厚度都是一般的市场那时候的都是0.6、0.8的那种厚度。然后在下面它是填充了一层那个木板。那个他们都是用什么？用那个胶直接和木板进行粘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热锅或者一个汤锅，这搁在上面，那个会不锈钢台面会和下面木板进行脱落。然后现在整个台面不平。 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201的材质本身受限制，如果是酱油或者醋滴在上面，或者是水滴在上面，它会留下那个痕迹 啊。就201的这种材质是吧？ 对对对， 嗯，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是对这个不锈钢台面是不太认可， 嗯， 但真正的不锈钢台面是做304，一定要做304。 304钢， 对对对，304。首先它的表面如果说油腻污渍在上面，只要抹干净了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嗯。然后刚才你说到这个厚度哈，就是现在一般的这种台面都是几个厚的那种。 然后就是真正的话要做到。不锈钢台面，我是建议大家做2.0厚，2.0毫米。这个2.0毫米是，它的实际厚度必须达到1.8以上，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就是做实验，如果说用，开水或者说那个特别热的搁在上面，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在那里边填充，以前填的是这种大芯板啊什么，现在呢？ 对 对，现在我们主要是填充什么呢？填充那个 PVC 板。是 PVC 是一种什么材质？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自来水的那个下水管或者进水管，现在很多都是改的那种 PVC， 感觉像塑料似的那种。 对对，这种它是没有污染的。它可以质保50年，没有什么 问题，而且很硬是吧？ 对 对， 它还不像我们那个平常那个管子很软， 所以在上面剁个排骨啊，干什么都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 啊？ 那这种你说的这种材质，像之前我们比如说是粘上啊，现在这种材质它是用什么怎么弄上的？ 我们直接用螺丝固定， 螺丝就固定就可以。 对对，直接用螺丝固定，因为这种材质它本身它有一定的自身厚度。 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用不到胶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 哎，那说到这固定这个东西啊，突然想到就是很多。五金件，你比如说那个开门啊什么的，你不都得这个门板得搁在门板得搁在柜体上呢，对吧？那像这种，比如说它那个这个钉子，或者说这个五金件，它安在哪儿呢？ 这个不锈钢橱柜呢，首先它是一个很高端的东西，所以说在不锈钢橱柜这个市场上，这些厂家基本上是配的是进口的五金件，进口的是那个奥地利进口的白龙五金件。但是很多人就问这个。五金件和不锈钢是怎么结合的？ 对， 如果是板式的， 拧上就行了 啊，直接用自贡钉拧上。但是不锈钢是怎么？不锈钢如果用自贡在上面拧上是拧不上的。 嗯， 时间长了会脱落。所以说，在不锈钢它这就是不锈钢的特点，它是在不锈钢在柜体上先预埋了一个丝模，然后是那个五金件直接用螺丝在上面固定 啊。就是它本身其实有一个预埋件， 不锈钢橱柜是禁止用自贡钉的，用自贡钉时间长了会脱落。 所以等于说在出厂之前，可能这个地方它就会预埋上这个件，然后直接一弄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并且这个永远不会脱落， 永远不会脱落。 一个螺丝，我们做个实验，曾经做过实验，一个螺丝就是能撑20公斤。 嗯。然后还有啊，就是因为之前也是看过很多这个，比如说不锈钢的一些厂家也说，就是我这个柜子到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换房子啊什么，你是可以拆掉拿走重新，比如说重新组合的，这个现在这种技术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所有的不锈钢橱柜，真正的不锈钢橱柜是全部是拼装的，是组装式的，就是每一组柜子都是单独的。组装是一片一片的，到客户家都是一片片，然后组装。如果客户，这个房子要搬家的话，可以整片的怀着一组一组的柜子，直接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如果比如说有些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改吗？ 可以改，它可以改的。 这个直接是要拿到厂家，还是在现场就可以改？ 现场的可以改，只如果说是长了都可以改的，如果说是短了，那就需要是重新做一补。补一部分， 补一部分， 对对 就可以了。 对对 啊， 因为不锈钢橱柜你扔到挺可惜的，它是使用不坏的，它是我们质保一般的304是质保50年的。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一次性花费了之后，然后以后比如你搬家了之后，你就直接搬着橱柜就走，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对，这个还挺好的。而且现在这种不锈钢的这种橱柜的厂家，就是一般现在都是啊，就是都可以做衣柜，对吧？ 这几年不锈钢的。对这个区域用的越来越多，包括前屋定制榻榻米衣柜， 啊，玉石柜包括这一块做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也就是说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一家的、如果都用这个不锈钢的这种打造了，当然因为毕竟刚才说到了嘛，它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漆嘛，所以颜色都可以任意去搭配， 对 对， 然后也可以比如说做成你喜欢的一些木纹，所以远处看其实就是一个木头，只不过打开以后是这个不锈钢，而且这样的话没有环保问题。那我整个做了一屋之后，以后我搬家我就把整个这屋都拆了，到那个屋子我就是补补弄弄，然后其实就可以用了， 可以可以用，它是可以重复使用了、 哎、 这就是不锈钢的一大特点。 对，所以要做一个衣柜直接搬走，哎，这个挺好的，还真的是挺好的。大家呢有什么关于不锈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不锈钢的一些啊橱柜哈。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些位置哈来说一说这个，比如像柜门呐、门板呀、柜体呀和它的台面的一些组成是吧， 对对， 然后大家也能看到其实它里面是没有用到任何胶的，还是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做这个衣柜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个木质一样什么样子都能做呢，就也我估计这位朋友问到可能比如说有些什么异形啊什么的也都是可以做 的，不受限制，这个是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是吗、 啊、对对对，不锈钢现在已经工艺很完善了，不受限制。但是不是每一个厂家、都可以加工的，因为它对这个设备啊各方面要求是挺高的。如果大家选择做不锈钢橱柜或者衣柜或者甚至全屋定制，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去厂家去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对，比如说它的这个工艺有没有到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之前我也对比了一些，就是比如说真的好的这种不锈钢厂家呢，比如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做圆弧状它就是圆弧状是吧，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 对对对， 就是你觉得进一块凹一块的。之前有过看到这个质量不好的，就是它可能就感觉不是很平啊，就可能会感觉哎这个怎么凹进去了一块出来一块那种。 不锈钢橱柜它是从国外引进过来，所以对这个设备这一块要求是很高的。基本上国内的设备做出来效果比较差。基本上如果为什么刚才说叫建议大家去这个厂家看一看呢，主要是就是说对这个设备要求特别高， 特别高 啊！一般是进口设备，只有进口设备才能做的，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包括激光切割都是用那个德国的，轴二机都是用日本的， 就工艺会比较的好一些。主要还是看的工艺，并不是看的这个板子，是吧？ 其实原材料都是中国生产的， 中国生产的，只是看工艺嘛， 对 对吧？好，我们这边刚才说到这个异形啊，因为之前啊有听众问过我，就是比如说他们家可能是一个小户型，是吧？但是呢，小户型归小户型。就是它也是有楼梯的嘛，但是这位朋友呢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又不想用这个木质的楼梯，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这种你像不锈钢现在又能做橱柜又能做衣柜，那又能做储物空间对吧，那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把这楼梯也做一做呢？ 没问题，它的不锈钢最开始出来它就是做扶手为那个主要市场，做不锈钢那个扶手，包括市政工程，包括外面公交车站上所用的那种最原始的，我们见到最原始的不锈钢本色其实就是做那些设施的。但是随着近几年的不锈钢工艺不断的在改善，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做没有问题，包括做楼梯楼梯下面储存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那楼梯的比如说像那个踏板，就是之前我们说就是楼梯的那个踏板呀，它也应该比如要有一定的厚度对吧，而且你老来回来磨嘛，那这个时候这个不锈钢它是怎么个构成来做这个踏板的，里边也要填充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 里面填充风窝铝，就可以把踏板做厚一点，然后表面我们建议是表面那个家庭做表面不要说是还是做木纹的，木纹的比较接近自然一点啊。 就是木纹的话就是它喷的那个漆老这么摩擦的话 它不 会 掉，因为不锈钢表面我们在做木纹的时候不锈钢表面我们做了一层 UV 叫 UV， 这层 UV 是特别耐摩擦的。 所以就是它的表面耐磨层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来回磨 啊， 然后里面也是要填充刚才说的那个蜂窝纸、 蜂窝铝 、一定的厚度。那有些人说像它不会出现声音吗？就那个啪啪啪那种声音吗？上楼的时候 不会不会啊。 像很多人喜欢使木头，就是因为觉得它相对来说声音会小一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一个家装变迁史恰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那同时呢也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那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啊，家装的风格与时俱进，从简单的这个刮白墙壁到包窗台啊、木门呐、再到特色的装修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装修呢已经逐渐从早期的奢侈变为时尚，而如今呢也成了必需品。但是我们一起来也算重温过去一下哈、啊，从不同的这个时代装修变迁中呢，也感受一下岁月留下的这种啊。印记哈，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的装修有点返璞归真了啊，比如说现在之前咱说那个砖砌橱柜，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就应该是特别早的时候 最原始的，那是 最原始 的橱柜、 对，但是我觉得最原始也挺好的，现在做的样子还很好看啊。 是是是，现在很少见到那种。 对，当然我觉得自己动手一下也挺好的，还有点这个田园风是吧？但是吊柜没办法，你只能用这比如不锈钢的柜子来做了，是吧？ 那个时候是没有吊柜 啊，对对， 那个时候储户房是没有吊柜。 那会儿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就是柜子弄上去一个什么隔板类的东西，就这样了。 对对对，现在才有整体储房这个概念。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那有人说，年轻人之间呢，除了恋爱，没有什么可谈的。而当第一批零零后进入大学，那最后一批九零后升级当上新手爸妈，买房啊、租房啊、装修改造啊，也是近在咫尺了。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该如何完成一次近乎不能不留遗憾的这种啊家装呢？哎，对于装修，我估计您自己也装修过嘛，啊，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有装修这个市场其实。就是很混乱的，在装修时候一定选择正规的那个装修公司，然后进行多方面比较。 就是反正我觉得一个是正规的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环保非常重要，就是环保这个是一定要这个把握准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这个轻装修重装饰啊，就是家里不要弄得那么繁复，因为你越繁复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环保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随时平常多看看各种图片啊，多听听我们节目啊，还是挺有好处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那即将过去的2018年呢，是家居渠道的一个变革年，各种的一些大的卖场吧，也争相的加入了新零售的一个赛道，通过引入多种的生活业态，应用各种黑科技等等的一些方式，对卖场呢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改造。2018年底，这个记者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走访和调查发现，多业态的引入还有黑科技的一些加持，在为家居卖场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将流量转化问题啊抛到了家居卖场的面前。如果将这些流量转化为这种家居的客户啊，成为2019年家居卖场角逐新零售面临的一个大的一个考验啊。反正我觉得就是网上现在很多嘛，但是呢，我觉得尤其是家装啊，尽量还是要到实体店去看，因为毕竟我觉得可能里边有很多的坑啊，大家可能得避着点儿。 因为装修这一块呢，尽量不建议大家从网上。 因为从网上订确确实实会出现很多问题，你比如说环保的问题，对吧？然后另外一个，你买回来和你自己看到的不一样，是吧？等等吧。 对对对， 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加速发展，那家装行业规模近年来呢也是快速的扩张，但是投诉量也是急剧的增加。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上半年，房屋装修投诉呢是5591件，较2017年同期的2613件的上涨了114%啊。所以这个信任危机是个问题，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少上当，所以才推出了这个公益的装修陪同计划这样一个活动。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确实举办的其实还是很完满的，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喜欢，所以明年呢我们会继续来办这样一个装修陪同计划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大家把您的这个电话、姓名、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的，来看下一条信息。想装修但是时间和资金都不够用啊，找互联网一站式装修服务平台等等吧。这个又说到了这个装修贷这事儿，我估计这两天编辑对这个事情是深恶痛绝，连着说了3天。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无论是这个装修贷呀，还是说这个租房贷呀，还是什么首付贷呀等等，这些就是不合法的一些行为，大家尽量还是少 少弄哈，以防出现问题。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报道，每年都会有出现很多这样的案例。 没错，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不锈钢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刚才咱聊到啊，就是关于这个不能上钉子那个事儿啊，有位这个脆皮鲜的朋友说啊，说这个橱柜这个。台板下加那个这个 PVC 用五金固定，不是说不能用自工钉吗？请解释一下。其实它是在那个本身出厂的那个柜体上留了一个预埋件。 对对，那个是用预埋件，不是用自工钉。 对对对，它有一个预埋件、然后那个预埋件呢，在和这边的这个的 对对，预埋件是一个丝膜，是一个同心的丝膜。 然后再和我们外面五金件这个相连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它不是说直接拿一自工钉啪直接搭那柜子上，对吧？嗯，然后另外呢，他还想说，就是不锈钢做衣柜可不可以用201呢？比如说像厚60、宽100、高240的这种，这个就内含躺板的、含五金的，比如平板转移仿木纹的，全套衣柜大概多少钱一个？这个得算一下吧。 是可以做的，做衣柜是可以做的。201，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做201的。如果就是选择不锈钢的话，肯定对这个环保意识是特别看好的。 201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01它是抗腐蚀性比304差。 就抗腐蚀会差一些。 对对，304是比较耐酸碱性，304这是真正食品级，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就是和人。接触是没有问题，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 然后他说不要铝填充物，只要加类，就是加可能加类条吧。 可以是这样，就是说里面直接加，我们叫加金，加强金， 加金 加强金是可以不用那个 铝填充物的。那这样是不是会便宜一点？ 价格是差不多， 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的。 因为正好也有朋友来问关于这个价格事儿，现在市面价大概是多少？我们就统一的市面价吧。 市面价应该是这样吧，304的正常的就是6000至10000，就是8000块钱左右嘛，一米。我说的这一米就是上下都包含了。 就是基本上是6000到10000的这样一个价格，304的是吧？ 对对。 201的呢？ 201的一般的是大概4000至6000，就是5000块钱左右一米 千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价格。对，那肯定它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不锈钢的一个缺点吧，就是价格高一点， 但 是没办法 啊。但是现在做不锈钢厂家很多的，有很多小厂家呢，它是用那个，他们也打的所谓是不锈钢橱柜、衣柜，甚至前后定制，他们是用，那个就是201板直接在里面那个。包那个木板，那样是不行的，不能，就是不那个是市场是不能用的。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个是根据自身的这个预算，对吧？ 对 对。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方法啊，就是大家看看怎么去搭配组合也可以。就比如说你要觉得不锈钢相对来说贵一点，然后自己觉得承受稍微差一点，你可以做一部分嘛，对吧？ 有 的 人是这样，有很多客户呢是这样，他就是说只做那个不锈钢水柜那一块，就是水盆柜那一块用不锈钢，其他呢，比如吊柜，他是还是用板式的在做。油这么加工的， 对。然后我看到也有一些，比如说在底柜的时候，它可能会用，就像最早的那种砖砌， 对， 是吧？ 对， 砖砌，然后用一些这种，因为它也没有这种板材的这种环保问题嘛。 是。 然后在顶柜啊、吊柜啊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地方，那它可以会用不锈钢来做， 对做一部分， 就是搭配嘛。我觉得这样也会好一些。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东方北京说，不锈钢。在这个焊接的时候需要专门的不锈钢焊条，以前是这样的，说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焊接工艺已经很好了，现在我们直接用亚氟焊，直接点焊，不锈钢和不锈钢直接焊接，直接用点焊，不需要用焊条。 就是现在都不用 了。这个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焊接不会放射那个有害气体。 而且就是我记得之前的那个不锈钢的那柜子拼接的时候，就尤其台面啊，你就能看见它的这个拼接的缝儿的那个痕，那就是那个就那一块儿，就能看得出来。那现在属于那种点焊，是不是就然后再加上打磨之后你就看不出来 了？基本上看不出来， 基本上 但是它的前提呢，必须要这个板材有一定的厚度，就是说我刚才说的2.0厚，2.0毫米， 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厚度才可以， 对对对， 是吧？好的，然后呢，这个漂洋过海说，不锈钢的橱柜贵不贵啊？相比现在市场上比较多见的木质材料的橱柜，它要贵多少呢？刚才我们大概说了一个价格哈，您可以对比，因为现在也木头它也不一样，它比如说这个市面橱柜好一点的，它也要达到这个4-5千是吧？然后有的可能是1-2千， 这两个 这它是没有可比性的。 嗯 啊，它是没有，因为它们的材质本身就不一样。但说价格，要是拿价格来比呢，它和传统的板式呢，就是说一线品牌，市面上一线品牌的板式价格是差不多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嗯， 偶尔会高那么一点点。 嗯，好的，就是看大家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了啊。好，那我们下面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选择这个不锈钢橱柜的有什么窍门没有？我们这边有朋友问。 不锈钢橱柜是这样，还是刚才说了，第一个呢，我是建议大家还是选择304的，一定要选择，首先从材质上选择。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首先问里面填充。要问一下商家里面填充，这个填充呢，就是说不要也有商家用里面填木板或者泡沫之类的，啊，用这样填接。第三个问题，最好不要用那个，首先看它需不需要用自贡钉，不锈钢橱柜是不能用自贡钉的，这一定要记到这里。还有另外台面厚度，台面厚度呢，要求2.0厚。 嗯， 达到这几个标准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嗯、然后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五金架是吧？按说它应该都配的是比较好的五金架， 对对对 是吧？ 一般做不锈钢橱柜不会配普通五金架。 嗯嗯。然后另外一个啊，我这边也有朋友问，比如说像它里面的这些抽屉类的，是不是也是刚才你说的那种里边有一个自埋架，然后把它安进去呢？ 对对 也是这个 吗？所有的 全部要预埋， 所有都是，所有的全部要预埋。 对，哦、所以之前的设计很重要， 对 吧？ 对 嗯。好的，来再看一看这个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哈，不锈钢台面在维护上需要注意什么？说之前有人说这个不锈钢台面是没容有划痕，是这样吗？ 不锈钢台面是的，以前很多人就是说不锈钢台面，他说不高档，上面时间长了会有划痕。 嗯， 不锈钢台面，但是刚才说了，一定要厚度要用304的，304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第二，要保证这个厚度。 嗯，就有厚度。 如果说用0.6或者0.8毫米厚的，是不行的。 嗯， 那个容易发伤。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基本上在保证厚度的基础之上，然后呢，用304的这种台面的话， 对对， 它不太会有划痕。 达到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厚度，第二个是那个材质。 嗯， 达到这两个条件是不会有问题的。 另外，是不是在选择这种花色上也很重要？比如有的你不要选择那种什么纹，叫什么纹，就是。 但是它纹度很多， 纹度很多。 最好如果选择不锈钢台面，最好还是选择本色。不锈钢台面还是选择本色。 本色， 啊、对 本色，它那个纹路呢？比如说它那台面，我看也有很多的样子嘛，什么样的会更好一点？ 基本上我们就是现在做的主要工艺就是烂纹。 什么纹？ 就是烂纹，上面就看不出来什么花纹，就叫的是烂纹啊。 哦，烂纹、啊。 对对对，就是烂纹，还有一种耐发伤的台面，有一种耐发伤台面，就是不锈钢，它比普通不锈钢要坚硬很多倍啊、 哦。 所以说，就是拿个刀子在上面画也不会， 都没事， 也不会，对，也不会有痕迹留下。 嗯好的，然后还有朋友问啊，就是说不锈钢这个橱柜，比如说家里是这种简欧风格，然后这个不锈钢橱柜用什么样的会比较的搭配比较好呢？或者是衣柜？ 不锈钢橱柜它本身其实它本身也在风格上有分了几种，比如说现代型的、新中式的，或者简欧的，或者欧式的，本身就。一般的小户型呢，是建议大家用简欧的，或者说简中式的现代型的。 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选择那种木纹色，相对来说就是好像比较百搭一点，对不对？浅点的木纹色会不会比较百搭一点？ 这个如果特别大的别墅，建议大家用那个木纹。如果小户型呢，建议用实色。 实色 啊，对 啊，就是什么颜色？比如白色， 啊、 或者是、 啊、对对对 这个粉色和红色。 但是这几年这个白色流行比较多， 白色 因为白色是百搭。 哎，对，这倒是白色，我倒是见过、嗯，还是挺漂亮的。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个咱在这说半天，还得看人家喜好呀。人家就喜欢木纹，你还不让人用嘛， 是 吧？ 是 吧 嗯、 对吧？ 这是这么建议啊。 对，那衣柜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做木纹色会好一点吧。 衣柜做木纹，衣柜 是吧？ 啊，对对。 哎，那以后是不是可以衍生成，比如说现在你像不锈钢全屋定制都可以了，那以后是不是衍生成，比如像门也可以做呀，等等？ 没问题，没问题。 是不是以后都可以会有 了？ 啊， 木纹、榻榻米，那个。门、榻榻米都没有问题的。 嗯，这边正好有朋友问到说关于这个榻榻米哈、啊，因为现在榻榻米很流行嘛，因为不论小户型还是说就是要那种感觉的朋友，觉得它储空间很好嘛， 是是是 对吧、 嗯？ 那像这种榻榻米，一般不锈钢是怎么来做呢？它是要搭这种架子嘛，然后里面弄抽屉， 它也是一个个柜体，和板式的是一模 一 样。一 样的， 它和板式是一模一样加工啊。 嗯， 板式能做出来效果，不锈钢做出来是一模一样。 嗯 啊。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底下弄抽屉，还是说你从上面打盖儿？这些都是可以的， 都没问题。 而且就是看当时的这个设计， 啊、 你是想怎么方便了？ 对对对对，我们说什么上掀门、什么抽屉、下翻门都没有 问题。然后比如说榻榻米连着一些柜体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没问题啊。 啊，哎，这个还真挺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真的问题，说，请问一下，这个316不锈钢是比304不锈钢还好吗？ 是这样的， 嗯， 但是304不锈钢是一。它就是食品级的，一般医疗器材都是用的这个，304的，但是对民用来说，304足够了。316是一种特殊的钢材， 嗯， 316主要用在那个军用航母啊，比如说潜艇用在那上面，一般的民用的 很少， 必要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就是但是当这种东西它会不会、 啊、它的成本会很高？ 但是它会不会有重金属？ 不会不会， 也不会是吧？ 304是它是304这个型号是从国外过来的， 嗯， 它的型号是就是说不锈钢分了很多种型号， 嗯， 304是这种不受污染的，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所以我们国内呢就是叫食品级不锈钢，在国外叫304。 嗯嗯，那等于说304也好，还是刚才咱说再高一级的316也好，都是食品级的，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不用担心，对吧？因为有些朋友确实觉得说， 因为在现在不锈钢橱柜它就是环保嘛，所以选择只要你选择不锈钢橱柜，就不用考虑这个环保的问题了。 嗯，所以这种重金属也不用考虑，是吧？因为有些人真的觉得说，你看我天天用这个接触金属的东西，会不会也会有一些重金属污染？因为现在很多，比如检测一些重金属，我就会觉得小朋友是不是接触点什么塑料，他都会有点接触书，他就会。那天天接触这种不锈钢的东西，会不会？也 不 会，不 会 是吧？ 304是不会的， 不会的， 这点是肯定不会的。 嗯嗯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不锈钢橱柜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下面我们有朋友问说，怎么去定制适合自己家里的不锈钢的一些这种全屋的这种定制的东西呢？这个也是应该提前，比如在做完水电的时候就让这个进场吗？还是什么？ 它和板式是一样，首先，但是它需要做的更细致点。首先，这个设计首先是上门，设计师上门测量， 嗯， 这个是设计师来布置水电。布置水电， 啊，设计师来布置水电是吗？ 对对对对。 哦，这样子 啊，是设计师，而不是 那也就是说， 嗯， 在水电之前就得让，如果做全屋定制的话，就要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真正的橱柜啊，它是什么？真正的就是整体橱柜，它是一个很，它是一套系统，是一套很完善的缩拉系统， 嗯， 收纳系统，它就是包含这个什么拉篮啊、米箱啊、抽屉啊、什么升降机啊，甚至里面装灯啊。真相烤箱进水啊垃圾处理器它是一个系统都在这里面， 嗯， 所以需要设计师去专门上门去布这个水电。 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您家里要其他的还好，就是家具可能还好一点，如果有这橱柜的话，就一定要在水电之前就要先去， 对对对，在装修之前布好水电， 嗯，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您是做这种整体设计的话，嗯，我觉得在水电之前其他的也要，因为你想比如说我做衣柜或者我做这个榻榻米，我在哪儿弄开关是比较合适，对吧？你也得等这个之后摆好了，这个设计好了之后你再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 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如果说哈，很多朋友这当然这个我觉得适用于所有啊，不光是不锈钢的这个材质，比如说您要做一些其他的全屋定制也是一样的嘛，对吧？尽早在水电之前就让设计师先去给您设计。 对对， 定制产品都是这个设计师先要上门布水电， 嗯，就好歹把东西都定好，哪哪是什么，然后该走什么走什么就行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了一期关于不锈钢橱柜的一些事情哈，大家也问了各自想问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呢，还有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大家可以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另外，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续关注。大家好，我是可薇。 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两天呢，不少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啊，年底了，各种的消费压力都很大。赏购电台呢是老百姓自己的广播购物平台，应该呀多出一点惠民的政策福利给大家。 那今天考虑到元旦大家都有礼尚往来馈赠亲朋的需求，所以赏购电台是特别争取到10块钱一根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厂商零售价是1999块钱，2018年全年的直供价是799块钱。而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2盒送1盒，划算到每盒只要533块钱， 对， 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260块钱。